落， 祖国志不落， 领略非凡英伦风采。 Thank you。本期嘉宾。 丁子流在媒体行业奋斗13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TV 的内容总监，丁子流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Jessica 是中日混血，他会7种语言，15岁上大学并以全额奖学金从 UCL 双法学位提前毕业，成为英国司法部门最年轻也是唯一一位亚裔的检控官，也就是为政府打官司的大律师。父亲在中国是全国10家杰出律师，母亲来自于日本的金融世家。从小在上海的生活经历让他难忘，与奶奶亲密的关系让他对美食有着特别的热爱，于是选择进驻美食行业，在北伦敦经营中国餐厅 Lulu， 把中餐的精致呈现在西方人面前。 Jessica 是中日混血，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了英国，会流利的普通话、英语、日语、粤语等7种语言。他很小就跳级，而且亲自被大学校长面试招入大学，15岁就考上大学。跳级的经历是什么样的？比同班同学年龄都小，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那么，在英国当检控官是怎样的一种经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很开心又和大家相约在我们新一期的祖国志不落当中了。我是你的老朋友 Lindy 徐佳。那今天呢，我来到一个非常有特点的餐厅，那面前呢坐着一位大美女，而她是一位中日混血。那么首先就请这位大美女和我们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 Jessica。 嗯，那今天为什么要来采访 Jessica 呢？其实要给大家说一下渊源哈，应该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对，然后去年的时候就有朋友专门给我推荐了 Jessica， 他说 Jessica 是一个非常有传奇经历的人，他说你一定要请他来分享一下他的故事，所以各种原因，因为时间的问题，然后隔了快一年我们才再次相见哈。那今天很开心又来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餐厅，在 Jessica 经营的这家餐厅里面，我们来分享他的人生，他的故事。那么 Jessica， 我知道你是中日混血，但是我知道你很小就来到了英国，对吗？ 对，没错。我的母亲呢是日本的，但是我的父亲是上海人。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了。 那你会说非常流利的普通话、英语还有日语？ 对，那是肯定的，这是 mother's tongue 嘛，对不对？还有广东话，因为小时候在这里长大。在我的小时候，这里还没有很多从内地过来的，所以都很多都是香港人过来。所以我从小到大在这里也会接触到比较多的香港人。所以我们也会去中文学校的话，也是讲香港话为主。 告诉大家 ，Jessica 是一名非常厉害的律师， 过奖了。 对，然后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我记得你还是很比一般人读大学要早，对不对？ 是， 对对对。 我15岁就读了大学，然后是比较怎么说缘分吧，或者是也是也很多的机遇，有老师给我很大的帮助。那你想小时候读书的话，减少了时间，你就同样也就说减少学费嘛， 是不是？别，那是神童。那我想问一下，你是从小就跳级吗？然后是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吗？就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跳？ 我在15岁读大学之前已经跳了2级。对，就同中间其实我 GCSE 是不需要读的，直接是被大学校长来物色到我，就问我。 还是大学校长 对对对，校长直接来找我。 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吗？然后 GCSE 可能对我们很多中国的听众来说就比较对不太了解，能和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吗？ 英国的高中制度吧。在你在小学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是在 homeschool 的。很多东西就是由自己的找，因为觉得学校的学习的东西已经比较速度没有达到我想要的， 速度，所以我之前就会，可能父母对我的教育也比较严格，他觉得中国的小孩子嘛，我毕竟还是需要学的东西要比这里的快很多，毕竟你们知道在中国学习是非常进度非常紧张的，他们就想把中国的东西也同时教我，那顺便呢就是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已经在读中国的东西，也顺便读了英国初中的东西，那初中的时候已经把高中的都学完了。其实在英国的时候他还是蛮公正的，他有一些跳级的制度你可以去参加，那只要你过了那些还有老师的好评语的话，你就自然而然就可以跳级了。 哇，那就从小因为家庭教育非常非常好，而且自身也非常优秀神童，那当时是那个大学的校长他怎么物色到你的呢？你刚才说 他可能是也经过了我初中老师的推荐吧，也有很多很多机遇是属于 networking 的，那认识了之后那一传十十传百吧，很多人就是我们也会故意的去打听有什么方法能够接触到更高的教育制度，已经在跳级的学生都会懂这一些，所以我们去各方面也去打听，那有一个校长正好要物色一些就是有人才啊，或者是他觉得想看一看你小孩子有没有发展前途，再说我家里本来就全部都是律师世家，我的父亲是非常出名的国际律师，所以说呢我也有机遇，他们觉得也有 potential， 家庭背景也不错，那就来见个面吧，本来想让我直接上那个 foundation 的，但是校长见了面之后就连 foundation 也不用了。 哇，那真是太厉害了。那就是那你从小是几岁到英国来的呢？ 哦，我太小了，那时候才八岁吧。 哦，八岁。那你在八岁之前是在中国生活还是在日本生活？ 在上海。 哦，那那个时候英语就已经能够很好的， 已经有已经在读国际学校了。 哦， 对， 哇，所以才到这边来有更好的基础，跟这边的孩子一起交流学习，然后跳级。那知道自己跳级开心吗？但是会觉得自己又比其他孩子就是可能少学了三年，在学校里少了三年，学生生涯，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不会觉得可惜，当时是觉得因为好胜心还有好学，其实有些东西就是你学海无涯，真的说起来，因为你想我是比较一个好胜的人，特别是在法律方面啊或什么，他觉得那些 case 的话比较有挑战性，会更加引起我的兴趣吧。当然跳级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好处当然是你省学费啦，少交一年钱，但可以早点毕业啦，早点去接触真正的人生啊社会啊工作，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的同学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换环境，对不对？有，当然我们每一个东西都是有它的好的一面跟它不好的一面，同学在改变是，你接触的同学都会比你年纪大一点，他们会把你当成一个小孩子看待，这个时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非常想要跳级小孩子，他是不想要被当成小孩子的，其实 对，已经比同龄人优秀太多。 对，但是你的同学不是你的同龄人， 对， 他们有的已经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都有， 所以叫叔叔阿姨了， 不能叫啊同学啊，对不对？你也不想跟他们其实有代沟，你尽量想要融入他们的私人的那些话题，但其实这是非常困难的。对， 那那个时候就是你可能读大学一般同学年龄都比你大，然后但是我知道你学业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嘛，然后很快就成了一名优秀的律师，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律师生涯吗？ 好的，律师生涯刚刚进入这个律师界的话，那肯定是很多的挑战，你是一个新人，而且你年纪又那么小，单凭你自己的平时暑假在其他律师事务所积来的那些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律师行业它不单单是要靠你的智慧跟你的学历，也要靠你的人脉。对，例如说你打这个官司的时候，你如果跟对方的律师比较熟悉的话，你就懂他打官司的一个套路，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些一些 tricky 的东西， 嗯， 都要从生活中跟你的工作经验中慢慢去积累。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也知道律师分不同类型嘛，嗯，像你当时是主要是哪个领域的律师呢？ 我是读 criminal 的。 哦，哇， 对， 刑事律师。 对， 如此娇小的美女，然后刑事律师，哇塞，会不会觉得很，我觉得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非常有挑战性。因为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关系，我的父亲他是，他是 国际律师， 对，他是国际大律师。当然，他的领域不单是在刑事，他是民事、刑事、经济任何方面。因为在中国，他是第一代的律师，老三届的。 嗯， 第一代的律师，他读的书不像我们专攻哪一个。他所有十个科目全部读下来，所以对于我对他的任何东西，从小我是看到大的，我就觉得很多东西我不是太喜欢。他是没有办法，他第一届律师，他必须要全面发展。 嗯， 我呢就主要对经济也不是很 感兴趣， 因为经济就赚钱嘛。 嗯， 家里底子还可以，就没有想要。专攻这方面，但只有刑事案子会，它有千奇百怪各种的案例都会出现，对个人的能力挑战也是比较大的，我是比较感兴趣那些， 嗯， 所以就专攻了那科。 哦，那你就是在读了刑事律师的本科， 对， 然后还有研究生， 对， 嗯，那你还记得就是在你当这个刑事律师的时候，你觉得？你刚才也说非常千奇百怪的一些案例， 是是是是， 然后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记忆还非常深刻的吗？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Yes, sir.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 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在英国当检控官就是为英国政府当大律师，中英两国当律师有什么不一样呢？ Jessica 身形娇小，那么在打官司过程当中，她会深入到案件发生现场吗？如果被告与原告律师都认识，那么是否可以见面交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律师的生活吧。那你会觉得做一个刑事律师的话，就是刚才你说不单单是要有这个专业和知识，然后还有很广阔的人脉，因为像我们可能如果说我对律师的了解可能就很多就来自于电视剧了。 我电视电影都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其实 based on the true story，很多也是， 那就真的就是像电视剧或电影里面展现的那么多，可能看着并不是那么，我们老百姓可能觉得非常和平的生活，可能我们接触不到那一块，那你的生活是不是会有一些比较可能跟电视剧的情形很像的内容呢？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夸张，毕竟而且我们英国的律师跟美国的律师还是不同的，很多电视剧跟那个电影是都在讲述的美国的律师生活，他们是比较 challenge， 比较那种怎么说呢，比较戏剧化的，就像在法庭上辩论也一样，很多辩论的律师在美国是像吵架一样的，直接是咄咄逼人的，在英国并不是这样，只是把事实呈现在法官面前，主要还是让 jury 陪审员去决定，对，英国还是比较祥和一点，和谐一点， 因为我们听众大多都是在中国嘛，那其实我还蛮想问一下，像中国这一块儿做律师，不知道你有没有中国的律师朋友，和在英 对 和在英国做律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也非常非常的不同。在中国吧，那就是更要讲关系了吧，很多方面，其实中国的法律体制，我作为一个英国的律师来说，中国的法律体制我觉得还不是太完善。 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中国现在非常的强大，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来说的话，对律师的要求也会相对更加高一点。对，因为很多案件他要去挑战新的一个领域，需要更加公正的法官以及更加公正的陪审员。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以前就是做律师到现在也是，会不会出庭去辩论？ 当然会。 然后会不会到一些什么案件事发现场呢？ 会的，会的，我们会去案件现场去调查，会尽量去有些案子如果我们觉得警方没有给我们够多的证据，我们没有办法觉得能够把当事人或者是被告能够很完整的把他公正的体现在法官面前的话，我们自己也要深入当地去自己调查的。 那你觉得在英国做律师会不会觉得压力会很大？还是 其实每一件工作它有自己的压力。真的做任何一个行业我相信它都有压力的，但是要看你自己是不是会 enjoy 它。有的人觉得这个压力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挑战，有些人觉得这个压力我已经喘不过气，看每一个人对他的诠释。 那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在英国做律师也是一个人脉嘛，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全球都是。然后如果是你们会认识彼此，比如说刚好是你的那个或者是被告或者你是原告的律师，你们是认识的时候你们会私底下还会讨论一下这个案件吗？ 这是不允许的。做每一个律师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职业道德。我们不会去跟当事人或者是会去跟当事人的律师，就如果是认识的话我们也不会去谈这些事情。当然我们有时候会 见面小喝一杯，但绝对不会聊公事儿。 我们尽量会避免在期间见面。对， 这非常严格的。 对，这个是还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哎呀，真就隔行如隔山，真的不知道这一块。 是的，有些我的同事他们甚至是夫妻，两个都是大律师。回到家都不能谈他们要开庭的这件事情。 哇，那打对台。那这种压那在家见面了怎么办呀？那就 有些其他的呀， 就让家庭 还谈公事， 孩子然后吃什么喝什么。 对呀，吃什么喝什么，回到家都不想谈公事了，真的。我们还是有私生活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很有，就我们普通人想不到的哈，就 是 opposite attracts 吧，他们也想不到你的生活。 对，哎，挺有意思。那就是我知道现在你也是在经营自己的餐厅，还非常非常漂亮。那为什么会从一个律师然后想要来经营餐厅呢？ 当然律师这个梦想是我小时候因为我父亲他是一个大律师。我父亲跟我说过一句话，如果这是我能够 offer 你的，就是我有我的事业了，我可以给你将来的事业有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 给你铺好了很好的路。就状元家的就是出状元，你不能去出个武将，对不对？那我说行，那 我当然是会走爸爸的路，对不对？但是喜不喜欢这是我自己的权利，但是在没有经历过我不能轻易的去放弃。我的父亲就说你可以去做你之后觉得你任何想做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做过律师，你不能告诉我你就不想做律师。所以我做完了，我而且做的我觉得我父亲是满意的吧。但是他不知道我心里面其实从小到大就是非常非常的爱煮菜。所以当你经历了很多东西之后，你觉得人还是要做一些他自己特别想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也想来经历一下如果做一个厨师是怎么样。我没有说我不喜欢律师，我很爱他，而且我回去还能做那个职业，我的执照还在。但是中间在很稳定的情况下，像我另外一个工作非常稳定的情况下，我想要在我经历还能够允许，对，而且年纪也不是太

我从小也是叫她 grandma， 也是我等于说有三个 grandma， 一个爸爸的妈妈、一个妈妈的妈妈，还有一个这一位 grandma。这位 grandma 呢，她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由于她，我小时候一直在她身边。在我八岁之前是跟她过的，其实。之后我每年也是暑假寒假会去跟她过。她是怎样一个人呢？她是上海一个非常大户的人家的千金大小姐，受过教育的。她那时候家族人很多。上有就是自己的亲戚啊，家里人啊，还有下面还有很多他的工人。那作为他把很多的财产捐赠出去之后，捐给国家了，好像是家里有那么多的人，他也不会把那些人去工人全部就辞职掉，因为他们也没有地方可去了。那怎么办呢？那时候这个千金大小姐从小是被服侍惯，但是她有一双巧手，她非常喜欢煮菜。她呢就想说，大家既然都已经都是同一个辈分，同一个级别的人了，就是我也不是大小姐了，你也不再是我的工人，我们就是变成一个大的团体，一个大的家族，我怎么能让大家不要再那么沮丧呢？有些人失去了金钱而沮丧，有些人看到自己的主人失去了金钱，他们也沮丧。但是金钱是身外的植物，对不对？很多东西日子还是要过下去。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就想说，他说我们这一家人从小到大也就是一家人，我也没把你们当成外人，那我们就好好的怎样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去掉。他就每天不一样的就做出不同的菜，而且叫上所有的家人，大家就在大堂里面圆桌，几桌圆桌吃饭，他就用吃饭来解决大家的压力。这是他告诉，但是我是觉得他当时的心情其实是挺沉重的。 对， 一个厨师要把菜做得好，其实心理因素也会影响到，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他其实他的思想斗争是挺大的，他每一个菜还要不停的尝试，而且这菜不是做一锅呀， 一家人 就这么多呢，对不对？有的时候锅也没有这么大的锅，他要做几次同样的味道，而且你吃的不好人家也不开心，他不能把自己的负面情绪感觉到这菜里面去，他不断的在调整自己的因素，调整。那时候呢，他就自己把菜做得特别好。那时候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女强人。她让我的感觉不单是好吃，我看着这个 grandma 我就说，外婆，你的味道就是让我很温暖，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女强人，我非常的崇拜她。她以前就是一个非常上海女人，很精致的上海女人。这是我也想要成为她这样的女人。那从小我就觉得女人对那个教育很重要，但真正的教育不单是书本的教育， 对， 而是由内而发一个女人的教育。女人古话就说上出得厅堂，对不对？也要下得了厨房。那现在很多女孩子成为了女强人，她就忘了自己还是个女人，只是成了一个强人。我还想就把自己再完善一点，所以我就想说，我爱煮菜是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对， 那么就是来经营这家餐厅，那你的家人支持你吗？像你爸爸的话。 我的家人是完全支持我，因为我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目标。他们非常清楚我也是，如果这个随时也能回去做律师，他们知道我做任何事情其实我都有 plan 过的。对 对对对。那么就为什么会把你的餐厅选择在就是伦敦北边这个地方呢？ 因为 Stoke Newington 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因素的地方。你看市中心的话，唐人街， 对， 已经全部都是游客去。去游客去的地方其实不是说好也不是说不好，只是说已经他们的资源已经够了其实，而且他们那边主要是香港文化。对，在这里北伦敦 Stoke Newington 它是一个属于非常多 犹太人， 哎，犹太人很多。 我走过来的时候一路犹太人。 犹太人不就是上海人那边吗？ 啊， 在上海老上海就是非常多的犹太人，包括我们家里，在犹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帮助了非常非常多的犹太人。 哦，还有这个渊源。 是是是， 所以 不单是犹太人在这里 ，Stoke Newington Church Street 这条街的话，上面出了非常多的名人。 嗯，能和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然后比如说很连 Lily Allen 也在这里。 哦 ，Lily Allen。 对对，很著名的歌星，还有作家。这里其实它是一个很多艺术家跟作家都会在这里。 嗯。 那我觉得是比较它的文化比较 mix 一点，是一个就像上海一样，是一个万花筒。 嗯嗯。 所以我想要把地方占就店开在这里，而且这里的人会比较注重细节。 嗯嗯。 他们会。不单去吃这家饭店，他会想要知道这饭店的历史，或者背面的故事。我喜欢人是比较喜欢注重这些东西的人。 对，因为我走过来的时候看就是你们的店，然后有中文名字，有露露， 对 对，然后还有这个红，这个应该是喜字对不对？这个红的 其实不是喜字，这只是一个中国的标志吧。其实在中间你看它是一个亚洲的亚字。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 嗯， 我想要把亚洲的传统东西带到这里来， 那么就是这个店从选址到装潢，然后到摆设，所有都是你， 对， 你 都是 你来做的，哇， 对， 在这里面是传递了你的对以前在上海家族或者生活的一种， 这是我对上海的一种思念故乡的情愫，也是我想让。英国人知道，中国不但只有香港，也有上海，也有其他的很多东西，而上海也不单是上海人，是容纳百川的一个大城市。就像我的饭店，它不单是上海菜，它还有日本的 cocktail bar， 清酒 cocktail bar。我想让英国人知道，你们也是。伦敦也是个万花筒，对不对？也是一个各种文化都有，就像我们上海一样，我们上海就像中国一样，现在中国也是外国人都来了，对不对？都是一种 mixture 的 culture。我想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所有吃过我东西的人。 那么据说你们家餐厅每一道菜其实都是你自己精心来，无论是取名字啊，还有配料啊，还有原料，都是你精心挑选，然后把这道菜创造出来。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特别喜欢的几道菜吗？ 哦，当然当然，我们家所有的从选材到命名到它的菜谱，还有它的那个 secret recipe， 全部都是。有我自己，还有的很多是来自于我的 grandma。当然我非常自豪的一个叫 grandma style braised pork， 外婆红烧肉。这个就是我外婆很拿手的一道菜。对，在她的那个时期，红烧肉是一个 是很难得呀，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对吧？ 对对对对，这个就感觉的是一家团圆的感觉，而且是吃上红烧肉对他们来说，当时应该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味道我必须把它给延传下去，让每一个英国人吃到我们的红烧肉的时候，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情愫，是思乡的情愫，也是对亲人的想念。 那就是这一道外婆红烧肉，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有不同的红烧肉，那这一道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吗？ 当然里面有非常我外婆独门秘诀，这个就不方便分享，希望大家来尝一尝。 对，希望大家一定要到我们这个餐厅呢，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号啊，然后可以来看这个有很多图片在里面，包括我们餐厅的详细地址哈。 对， 那有外婆红烧肉，那下一道菜还是什么？ 还有我们这里所有的点心。我们这里的点心呢，全部都是当天现做的。 哦，当天现做。 当天现做，在我们餐厅的楼下就有点心部门。我们有自己的点心师傅，每天我不喜欢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多都是。从工厂进来，如果从工厂进来就少了一份人的情愫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店就是我们这里店，从选材每一样所有的 vegetable 也都是 organic。我崇尚的是要健康，要美味，要大家吃得好。 对，是让人感觉要一个轻松的范围。我也不想跑进去，而且我这里用的员工也很多的都是外国人。我想让他们也了解，通过我的员工，他们每天吃我的菜，他们也会。其实这很重要，他们会让自己的家人了解，他们家人也会来吃，他们的朋友也会来，就不会像走进某一些餐馆全都是中国人， 对， 对不对？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我不喜欢的有一点就是有些客人在点菜，有些员工就是过去跟另外一个员工商量这个菜的时候就会用中文，其实客人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隔阂，他们觉得哦，就是我来到了你的世界。不，我是在这里，你是来到了一个小小上海，小小的一个角落，但是这里我们是对所有人都是开放，每一个人，连外国人也会爱上这里，让我的员工也爱上我的菜，他们也会监督我每一道菜。所以我每一个客人问我的员工这道菜是怎么样，他们每天就吃这些，他们会把自己的感受去说出来，这个我觉得比做广告更好。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露露餐厅的著名的菜有外婆红烧肉、点心，还有日本的清酒吧等，每道菜都是最新鲜的有机食材，也是有着独特的配方，深受大家的喜爱。 Jessica 从一个为政府打官司的大律师变身为餐厅的老板，他如何来管理自己的团队呢？这其中又有什么挑战呢？对于未来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在你的餐厅里面还有一个很有特点的日本的清酒吧。 对， 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要设立这样一个日本清酒吧呢？ 这个是清酒 cocktail 吧。我们饭店都应该是有酒吧嘛，对不对？那我本来就喜欢红酒，我有调酒师执照，那 我个人的味蕾对酒比较喜欢，那我就想说我本来就是一半的妈妈的元素，那我想清酒来调酒会怎样呢？那我就自己去稍微做了一些研究，然后我们这里14种清酒的调酒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个人的 recipe。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尝一尝。 对，那我觉得去做这个餐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就像一个实验室的专家一样，然后你得可能时不时要更新菜单，对不对？ 对， 然后无论是吃的还有喝的，清酒还有菜，那你有什么样的规则或者是什么样的规律要来更换菜单呢？然后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来更多的来到你的餐厅来分享你的美味？ 其实菜单的话，当然那些大众口味非常就是热销的我们当然会留住，但是就像我说的，我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的，都是 organic， 所以它也会跟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我要就像英女王说一句，你要吃当季的东西，我们的东西也会是当季的。所以当然有一些东西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那我们当然也是能够 provide 到当季的东西，我们就会有个 chef special。就算连海鲜的话，我们也有 catch of the day。是今天我跟海鲜市场会有非常好的关系，因为我以前就住在比林格那边。然后比较认识了一些海鲜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也知道我自己出来做一个这样一个有特色的小店，他们就会非常 support 我，他们会告诉我，哎，我们今天什么是活的，什么是好的。那其实在现在英国来说，很多当地的居民啊，他们也去周游世界。他们的 味蕾也就已经被开发过了，其实他们会吃了，都是吃货，真的外国人都懂这个四川菜正不正宗，真的，所以他们一来一吃就知道新鲜不新鲜，正不正宗。 那其实你看刚才我们都在聊，比如说你们家餐厅的菜啊或者酒水，但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块，就是说你从一个律师然后转换为经营的饭店的老板，然后除了菜品酒品之外，你还要去管理团队吗？ 是的。对， 你会觉得有没有觉得，对 management， 那你会觉得这些和做律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 挑战 是非常荣幸的，就是我就庆幸自己读了两个硕士，一个是 marketing management， 所以说工商管理嘛 business management，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把我用上了。其实管理好一个团队，当然你不单是要把他们当为自己的家人朋友，但应该又树立威信的时候，还是就是公事。在谈公事的时候你就不是我的朋友，我们就是正常的一个同事，下了班全部都是朋友，你不要把私人的情愫带到上面来。但当然你在很多东西上面管理上面还是不还有法律也不外乎人情，对不对？所以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你还是得硬。 那像你们餐厅有西方人员工也有中国人的员工吗？对，那你会就是在选择他们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标准啊，或者是一些要求什么的，对他们的话？ 当然有要求，每一项工作我们都会有要求。首先，但是我还会看这个人的 potential 是怎么样，你不懂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这些都是能够教，但是看你对这个工作有没有这个兴趣，会真的想要 long term 还是 short term， 我每一个人都会问清楚，你是想打短期工的，你就是一个学生，你只是来个打个暑假工，明白，那我就知道你放在哪一个位置。你是准备跟我签长期合约的，那我也对你有另外的要求。所以每一个人当然是不一样的方案对待。 我觉得以我的了解，有时候做律师的话可能你就是案件一个一个案件去研究，去打官司或者怎么样哈，但是经营餐厅会觉得事情会更加多面化，你没有觉得？你会就是那你觉得在经营餐厅的时候，你觉得目前对你来说你觉得有什么挑战吗？或者是你怎么来克服呢？ 我觉得挑战的话各方面都会有不同的事情会跳出来，你很多东西是 unpredictable 的，是不能预料的。真正的挑战吧，可能就是对自己吧。因为时间的方面，我当然相对就是在饭店里面时间会消耗的久一点，相对来说对孩子的照顾就肯定是少一点。很庆幸我的小孩子非常的懂事，很非常的鼓励我，也来 support 我。除了这方面，其他我觉得有 problem 就会有 solution 啊。 对，我觉得跟你聊天过程当中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特别独立能干的现代女性。对对对， 也是。 没有，还想你多学习。那么就是像经营餐厅已经有一段时间嘛，那么就是周边的朋友来吃了之后反馈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呢？ 都不相信我会煮菜吧，大家都是这一句话。天哪，是你煮的吗？其实也说明了一句话，人不可貌相，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只要他做他爱做的事情，我相信是就算不是100%成功，也成功了一大半了已经。真的有 passion 就会有我的 product， 就像我的 menu 上面 from passion to product。 对，因为我知道，当然在节目一开始你也说你是一个其实蛮喜欢挑战的一个人嘛。那么从一开始的律师，然后你再又学，而你看研究生都读了两个，然后还考了调酒师，律师之后呢又做了。经营了自己的餐厅也是做得风生水起哈。那么你在人生下一阶段有没有想过再有什么新的挑战呢？ 暂时先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先吧。当然我对这个餐厅不局限于这一家。我当然有其他的目标，但是暂时我在做这件事，我就想把它做到最好，然后再 move on。就像我做律师一样，一定要做到家里满意了，我再能 move on。这家饭店要做到我满意了。 我才会有目光。但是我对他的，我对他的要求不单单就是在这一家饭店，当然是。 嗯，因为现在马上也是要过中国年，餐厅要开始忙碌起来，对不对？ 是。 然后，那么在节日到来的时候，你们餐厅有没有推出什么特别的菜系，或者可以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让他们来分享？ 当然，我们的菜系有火鸡，但是不是做西式的哦，但是有。中式的火鸡餐，暂时卖个关子，到12月1号会正式的推出。 12月1号就可以了。 对，整个12月都会有。然后我们还有我们还有下面有卡拉 OK party 房，我们对，我们可以唱卡拉 OK， 有中西各种歌，有套餐也会带上。卡拉 OK 房是不收钱的。 哦，那特别棒， 超过10个人就能预定了。对。 那么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哈，有没有什么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说，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他们如何能够可以变成像您这样独立、能干又那么如此优秀的女性？ 我觉得。其实没有人需要像我一样，每个人都是自己独立的一个元素，但是我相信特别是女性朋友，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其实很人的脑子，人的意志力是非常神奇的一样东西。 When you believe it, you actually can do it. So yes, just believe in yourself. 好的，非常非常谢谢 Jessica 今天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哈。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刚才我说了，也关注我们的这个辅国日不落的公共账号，因为在这当中有无数彩蛋要送给大家。那么也欢迎我们朋友们能够和我们相聚在我们的下期节目，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再见， 再见。本期节目由编辑热爱生活点滴的 Lindsay， 节目总会给你带来有用信息。下期节目欢迎你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Name's Bond. James Bond. 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涌泉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闻香走进酒吧，去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抖色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带猎鹿帽，微笑的嘴角，还感觉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城市的氛围围绕，电影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载着一个的味道。 发现前所见所闻真的不多， 来到英国是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有太多太多， 这是祖国是不落， 你会发现没前所见所闻真的不同， 来到祖国是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